我是大匪，咁咧就有啲網友問啦，你成日大匪看天下，大匪試咪，大匪專輯，大匪特輯，大匪特發，不如咁啦，次次講嘅嘢又差唔多，好似冇分別咁，咁我哋定一個規矩啦。咁咧，大匪看天下咧，就睇我自己嘅眼中嘅世界啦。咁誒，如果做大匪，另外一節咧，其實我唔知道應該點樣，個名係點樣，但係咧就講我一啲對人同事嘅睇法啦。咁啊，分開佢咧就可能好啲嘅。咁啦，咁啊，今日咧就大匪看天下。咁啊，調翻去星期三做啦，因為星期三嘅節目我哋比較弱啲，或者星期四嘅弱啲，又睇下點樣啦。咁另外咧，我想7月1日咧開始咧，我哋咧就會喺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由我帶頭咧就開始做直播嘅。咁咧就想同啲網友溝通多啲。咁我哋咧下次做節目嘅時候，我定咗個時間咧，就大家嚟睇。咁可以喺網上咧就即時留言，我即時答大家。譬如關於做生意啊，關於啲八八卦卦嘅嘢啊，咁各樣嘢都可以直接問我嘅。咁我睇下七月頭啦，睇下邊一日啦，咁可能每一個禮拜咧就做兩節，咁我邀請嘉賓同我做啦。其實我自己同嘉賓做咧有啲火花嘅，好似做家底療傷咧，不停咁做咧，你留意一下啲 view 數都 OK 嘅，即係拉雲咧就最高啊 4,000， 最低咧拉拉扯扯都有2,000 view 到嘅，累積一路落去咁。咁好似我尋日做嗰個大匪商圈啦，咁咧就講光觸媒啊。咁啊，同阿租老師咁迴響都好大，好多人問啊，因為咧係一個舊科技，但係咧而家因為納米技術咧，就而家可以咧普遍咁通行到，對一啲好多咧關於細菌啊、傳播啊，同埋尤其細路仔之後咧，即係而家比較香港比較污糟啲咧，係應該用嘅。咁咧跟住咧，我哋就會我希望咧，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做節目嗰啲人嚟嘅。因為咧，成日對住啲支麥啊，係咁講，有陣時真係唔知點樣。不過咧，就應承咗係做，同埋想做咧，會做得多啲啦。咁有啲人話聽到你把聲，喂，厭唔厭啊？可能都厭嘅。咁，但係我啊想咧，就我大啲啦，因為咧，好似我哋嗰個網台旅遊節目啦。咁啊，叔做嗰個咧，咁啲 view 數咧就低處未算低，咁咧就唯有咧就要，因為咧佢七月份咧去個長嘅旅遊，咁啊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會重新再組合嘅，希望做翻好啲啦。咁而呢個唔識唔講咧，我哋可能轉一個形式啦，咁今晚傾啦，咁咧可能我多啲參與多啲啦。咁唔係話我做得叻，但係我俾多啲意見啊，或者有陣時咧有啲人上嚟做節目，佢係唔習慣嘅。即係對支麥啊，對住空氣唔習慣，咁我就想咧就即係起碼我都做咗有10個月啦，大匪看天下做咗10個月咯，咁希望就同我拍得好啲啦。咁我相信咧我都做得 OK 嘅，譬如好似尋日咧嘅呢個依家男女啦，因為佢哋嘅問題咧就係重複又重複啊，即係個嘉賓更爆都好啦，你一言我一語，啲嘢係咁兜來兜去問來問去，咁啊同佢哋講。咁啊，佢哋又覺得哎呀，好似好出奇咁啊，但又唔食呢個傾談出奇蛋，即係冇辦法。咁啊，唯有啦。咁啊，今集嘅嚟緊嘅依家男女啦，就我自己咁啊，當日咧就有5個姐姐喺度做嘅。咁實際開聲咧就2個，咁啊加埋我3個，咁啊講我識嘅人嘅故仔啦咁。咁咧就睇下點樣流暢啲咧，即係話俾佢聽要做節目咧，起碼要達到一個流暢度，好唔好聽唔知道嚇，因為好多嘅 caption 啊，好多嘅嘢係咁樣。譬如好似尋日我做大匪看天下都唔係做呢個星期二得到都好啦。咁最後尾嗰兩節咧就同阿 Tony 咧就做得比較愉快啲嘅咁，因為咧星期二得到咧，我哋主打阿 Tony 哥啦咁。咁我近因為我俾人哋話過，喂你站亂啊 Tony 講嘢，咁變咗咧就越講越少啦。咁有陣時又噏翻多兩句啦。咁有啲人就話我，喂你自己節目啦，你唔好霸住阿 Tony 啦咁。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 Tony 講得多啲啦。咁但係有啲話題咧咁我可以發揮多啲意見嘅。咁尋日就錄嗰度 四節嘅節目，尤其第三、第四節咧，就相對係好啲咯。因為每一個人咧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嘅。咁如果兩個人做節目或者三個人做節目咧，當然理想過一個人做節目啦。所以近期好佩服女王嘅，因為女王咧一個人賣生酮飲食啫，萬幾 view 幾犀利，一個人萬幾 view 講生酮飲食呢啲咁嘅題目，即係我係咁講啦，即係。鬧歸鬧啦，但如果佢做得好嘅時候，或者佢有個人之處嘅話，咁啊應該都係要讚嘅。咁啊，希望我做得成功啲啦。咁啊，大飛看天下先講咗天下國際時事。第一，法國馬克龍成為選舉大贏家，投票率創新低。點解新低？但佢議席攞得最多，350。我冇記錯，350。值以上啊，55好似，咁啊實際577啫，咁佢已經係攞咗大半噶啦。咁咧未來咧佢嘅施政好暢順。點解講馬克龍咧？係因為當極右嘅思想同極左嘅思想咧喺呢兩三年咧互相碰撞嘅時候咧，極右回潮，但係到去到一個爆發點嘅時候咧，好多人都覺得社會撕裂到咁唔得，就偏向中間。大家都走翻向中間，每一個社會都係嘅偏左嘅，佢哋最肯搏，最唔講利益，但係佢哋有陣時佢哋啲嘢比較假大空啲。咁咧好多人話左交左交啲死左交啊，咁但係極右嘅時候，去到一個民粹主義嘅時候，對呢個社會更加即係唔係社會之福啊！咁咧就變咗馬克龍就出現咗，就將成個法國基本上嘅人統一統合咗。其實唔止佢，但係年青人後生仔都係唔賣你帳，冇感覺啊，都仍然係活喺自己嘅世界度，因為個世界嘅潮流係咁，所以投票率係低，係其實就係年青人低。但係咧掛馬克龍牌頭嘅人瞓喺度都贏。希望啦，即係老大新啦，去睇住佢哋，令佢哋得以發展啦，唔好做啲傻事啊，或者戇狗嘅事啦，唔好講咗戇狗狗嘅事啦，即係等於所謂鄭松泰沒有黃毓民，我哋什麼也不是。原來真係冇咗黃毓民，佢哋真係乜嘢都唔係，笑料百出。做一个立法局议员，民建联就话啦：，喂，新人就俾啲机会，俾啲时间啦。佢唔识啊嘛，原来你做系冇试用期嘅，你唔得，你走上去做乜啦？系咪啊？最佳嘅竞选嘅立法局议员，亦都系最佳嘅演员，因为你嘅表现去呃到所有嘅人而投票俾你，原来你唔系嗰回事。金像奖攞唔到啦，金华梅奖预咗你。郑松泰热血公民，呢啲真系不知所谓。留翻一阵间讲啦，因为寻日都讲咗好多，但系未必系咧。咁而家咧就法国重新嚟过啦。咁文翠珊硬脱欧唔得，因为做唔到个强势政府，软脱欧而欧派铲你。進退不是人，但是呢呢日節目出街嘅時候呢，脫歐嘅談判已經擺咗喺個議程度㗎喇。要睇默克爾同馬克龍佢哋點樣睇呢件事。但係呢根據好多嘅數據呢，極右回潮只不過係一年半載嘅時間，而家意大利嘅選舉、法國的選舉、未來德國的選舉，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們，都是中間偏左的，或者中間派是得到佔先的，即是說到最後尾都是沒有市場。因為歐盟一年前英國公投的時候呢，脫歐的時候呢，歐盟呢好像會倒，跟著搞不定的了，是不是？經濟又差，但是呢现在欧盟的经济状况呢在近期呢已经有起色。 歐元區，即係歐盟啊，用歐元嘅地方咧，個失業率咧，而家係9.5%，係八年最低啊！經濟慢慢變翻，即係回復翻增長，而民調最新嘅民調亦都對歐盟嘅支持度慢慢回升翻上去，所以咧，極右嘅思想昙花一現。雖然去到那裡的時候，但是呢一撞埋嚟，到最後尾亦都翻翻原先啊呢、這個基本盤，因為咧普世價值咧係一嗰啲西方人啊，同埋咧而家香港人咧好多根本上嘅認知嚟嘅，唔係話認識認知，大家認同呢件事係咪啊？所以咧特朗普咧。甚至梁振英咧，點解要換梁振英？因為極咁樣做耐唔得，所以有林鄭。林鄭就係打和解牌，喺香港都係唔理你左中右，或者係本土派大左家，或者中間派中，或者藍絲都好咧，個共同嘅約束就係曾俊華。而曾俊華而家輸咗，林鄭上台，佢要得到民望，得到佢嘅施政。佢能夠暢順嘅話，佢亦都要走曾俊華路線，因為始終都係有選舉，選舉嘅勢力。所以咧，每一個人做嘢都係，係嘛？文在人起用新嘅女首相康京和，柔性一啲，女性嘅發揮。李顯龍增產，因為。都是因为要选。李显龙算不算一个极权国家呢？表面上不是，但是始终都是李家天下。是不是？那里手法如出一辙，同普京，即是李光耀啊，跟着呢就让位俾吴作栋，跟着屌转头李显龙。跟着现在就说李显龙的仔呢有机会啊陪着个仔。那么此口否认啦李显龙。那但是呢个家姐即是他的大佬。啊，咁啊兄弟危牆，咁啊爆你好多嘢，但系其實你呢啲私生活同你喺政壇你嘅施政係冇關係嘅。你睇下李顯龍而家嘅民望依然高，因為佢真係做得比較出色一啲。唔止咁樣，當佢哋批評，即係借佢哋兄弟之間嘅矛盾，同埋咧爭奪李光耀嘅位居嘅時候。炮打司令部，将李显龙用人嘅嘢都摆上去佢哋嘅纷争上高，所以李显龙喺七月直头喺国会直播，即系话俾你听，你哋有咩问题即管问，我同你哋全部一次过解释。呢、这个就系人民嘅选票可爱，边一个都系，因为到最后尾你能唔能够得到人民嘅支持，都因为有选票。虽然好多嘢嘅言论自由嗰样嘢喺新加坡真系我好讨厌呢个国家，系相对系低噶啦，同埋人民嘅素质你话高咩？但系人民嘅民主意识，即系咧永远都系啦，人系自私嘅，最紧要睇到自己面前嗰碗饭食得够，好多嘢咪暗马底唔出声咯。但系当一牵涉啊，佢嘅民望，佢嘅正统。他亦都要面对他的选民，所以李显龙要出来交代，好多嘢都是这样。这一节呢讲多啲外国嘅嘢啦，但系调翻转呢，亦都讲翻啲香港啦。点为之讲香港呢？一个虽然有选票，但系佢哋嘅选票唔系我哋可以选到出嚟嘅。有件笑话啦，系咪啊？有两个前特首和现任特首，还有几天就落台那个，即是退出那个，夜晚都睡不着的。为什么呢？半夜三更，这两个人睡不着的，一个是董建华，老懵董，一个就是689。为什么夜晚睡不着的？而为什么夜晚睡不着之余，要由老懵董 去監視梁振英嘅呢？因為件事就係咁樣，老懵懂半夜瞓唔著，佢又行出露台，佢講啊，行出露台，跟住咧就做運動，咁咧就見到禮賓府。梁振英樓下佢住嘅地方咧，啱啱好可以望到禮賓府，即係咧就唔使 用天眼啦，因為董建華行出行入都監視住梁振英，有冇咁灰鞋嘅？梁振英嘅嗰晚又瞓唔著，因為呢兩個咁嘅賤人，可能由朝到晚俾人插爆咗，夜晚咧做得虧心事多，一個 UGL， 一個啊諗住喂。而家梁振英上位咯，又做呢个政协副主席，会唔会威胁我呢？系咪啊？究竟呢个林郑听唔听话呢？可能两个夜晚都瞓唔着，再加上一个有董洪兴啊呢啲咁嘅老婆，一个有龙虾做老婆，夜晚真系好难瞓得着，同一张床望住，喂大佬点搞呢？咁原來梁振英夜晚咧，佢就喺個花園度鬼鬼鼠鼠啊，揸支電筒喺度照照田雞，照下啲花花草草。啊，一下唔覺意，以為咧佢殺人滅口，擁咗有個人咧，跟住揾個鋤頭就埋咗佢添。咁咧，董建華竟然咧就報警，話會唔會咧有小偷啊各樣嘢，跟住警察到訪，竟然有件咁嘅事，嗰度禮賓府喎、啊，大佬。天眼布防嚴密到咁樣，但係董建華呢件事亦都表現咗董建華對你呢個689自己馬房嘅人，佢提攜嘅人一啲都唔放心咯。如果唔係夜晚做乜嘢要行出露台及住禮賓府啊？唔知有冇望遠鏡？只有兩個可能，一係佢就唔放心689呢條咁嘅契弟，係咪啊？唔知咧夜晚半夜做乜 Q 嘅。第二。佢呢就肯定钟情689个老婆龙虾，朝思暮想，夜晚瞓唔着，揸个望远镜去急。点知梁振英都唔系傻佬，喂个老婆半夜三更可能行咗出去，佢揸个电筒照下，睇下个老婆去边先。原来约咗董建华，呢、這个可能系原因嚟嘅。因为咁样，董建华望望，咦？龙虾行咗出嚟，689跟尾，死啦！分钟啊，揭穿我同佢奸情，咁点咧？报警，咁啊689话知衰啦，妖呢镬大镬啦，差佬度，虽然堂堂一个特首啊，前就点样都系喺前特首上高，系咪啊嘅底下，咁我亦都明白咗点解共产党嘅官场。为了大家的官位能够永久都可以联系得到的时候，共用情妇和共用老婆，所以董建华肯定和梁振英的老婆有路，这个就是董即共产党现在为官的传统来的。那呢，所以我都觉得，唉，一极权国家，即太阳底下无新事，估不到在京官不停重演啊！呢啲咁嘅丑事，竟然喺香港都会发生，唔知郭文贵有冇呢啲咁嘅咸片在手？希望佢有一招咧，就公布出嚟，等大家将呢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再翻嚟。